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相较于皇城内的风浪，将军府内倒是一派的井然有序。石庭云不是第一次赴边，此时又是两边太平的时候，他与十三皇子可与调兵送粮的队伍同行，共赴边关。家中管事的正在忙碌打点，吃下吃左右无事，索性去了后院教场，衔着发带将竖得好好的银冠扯下，长发向后捋起，用发带三两下竖在脑后，又取了往日练习用的银枪，简单操练几下后，突听得身后传来一声破空声。吃小吃敏捷回身横槊阻挡，银枪隔开一把铁枪，发出铿然一声闷响。楚子林本也无意伤他，虚晃一枪而已。他将铁枪单手转绕到身后，微鞠一躬：“ 公子， 来一场。” 楚子林也不含糊：“ 遵令。” 话音未落，一道银光呈半圆状直袭楚子林面门。楚子林也不怠慢，以侧边枪钩相迎，单以履力将银枪压至地面，腾身落于银枪枪身之上，将枪身压出一道弧线。池小池这具身体内仍有用枪的本能，他侧了枪身，顺利从楚子林的压制下脱离。银白的枪刃在地面划出一道光花后，枪身微抖，横起去挡楚子林袭来的拳脚。两人站得旗鼓相当，约五十余回合后，楚子林终是落了下风，铁枪呈十字状脱手飞出。下一瞬，一线荧光落在了楚子林颈前三寸。楚子林举手，语中含笑：“ 公子饶命。” 池小池收取枪势。刚才他作弊上官，发现原主的枪势倒是收敛得很好，不像是要取他性命的模样。比了这一场，二人身上皆是微微出汗，索性并肩坐在教场边谈天。 你可知南疆之事？ 子林不知。子林只知公子去哪里，阿林便去哪里，此诺直到阿林死去终身有效。 池小池叹了一声，单手掩面：“ 你昨夜去哪里了？” 楚子林一笑：“ 实在抱歉，公子，我偷溜出门了。” 池小池好奇地嗯了一声：“ 昨日听府内负责采买的苏妈说，南城门处有几株桃花开了，稀罕得很，是望城中开得最早的。子林想让公子先于其他人瞧到第一朵桃花，便趁昨日公子睡下，偷偷翻墙去偷摘了几只。” 池小池侧身问他：“ 那花呢？”“ 哼，在公子发上。” 池小池一抬手，发现马尾上确实不知何时多了一只艳艳桃花，上面还沾着青露。看来他为了防止桃花枯萎还洒了水，精心养到了现在。他取下桃花把玩片刻，又是一声轻叹。楚子林意识到他家公子心中有事，便侧身看向他：“ 公子， 镇南关出了些事情，你还记得父亲的副将温飞如吗？他押运一批弓箭时中了大青山上一股流寇的暗井，受了重伤。” 楚子林吃了一惊：“ 温副将，那丁远成怎么办？”“ 父亲来信提了此事，我正好在望城待得烦了，索性写信回了父亲，去代守丁远城，不然留张督军一人在城中，怕是智谋有余武力不足，独木难支啊。你莫与他人提及， 私下里多备些上好的伤药，待到了边关，随我一道去探望温叔父吧。对了，千万要装作以为他是被南疆人所伤，不然以温叔父的性情。 楚子林点头。他随石庭云去过边关，见过温飞如，那是个五大三粗却死要面子的汉子，以他的性格，怕是宁可一头撞死也要咽了这个闷亏。 公子，我记下了。 同他交代完毕后，池小池去汤池中简单沐浴了一番，折返回屋中，却见阿叔直直跪在他房前直抹眼泪。楼隐坐着轮椅，头戴遮光的密离，在他面前温言劝说着些什么。池小池好奇， 哟，这是做甚？是孟姜女哭长城，还是杨白劳求皇室人？ 阿叔听不很懂，西行至池小池跟前，深叩一手道：“ 公子，我小的也想随您去镇南关。” 你？ 池小池蹲下来，一脸的哭笑不得。 你从小武艺便不足，去了能做什么呀？ 牵马坠灯也好，伺候公子饮食起居也罢，小的不愿在家等您了，太熬人了。您不知道，先前您上战场，递上来的战报一封接一封，小的整日在家提心吊胆，盯着那边境地图心焦，生怕哪一封战报上就…… 阿叔说不下去了，哽咽两下，年轻清秀的脸颊上皆是泪痕，眼中却多了几分决绝。 阿叔已把这些年攒下的全副身家连夜送给了妹妹，虽不能保她一世衣食无忧，但已够她许配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家。阿叔要跟公子上战场，哪怕回不来也能求个安心。 池小池一拍他的脑袋啧了一声， 瞎说什么呢？金帆与上次不同，又不是南疆造反，只是益州城的白副将不听号令，伤了…… 说话间，池小池对楼隐递了个眼神过去，楼隐适时的阻止：“ 公子。” 池小池佯装失言，马上住口。阿叔有点懵懂的抬头看向池小池，池小池窘迫的红了小半张脸，十足是个犯了错的学生模样。 先生， 楼隐忍不住想，他是怎么做到脸红都能红得这么真的？ 雍州。公子，我们是去雍州，不是锦旗林。 阿叔。 池小池略急促地打断他。阿叔一噎。池小池命令道：“ 若你想要随我去，不许对任何人提及此事，这是军中机密，你可明白？” 公子云晓的同去了。 池小池一摆手，阿叔欢天齐地起身，说了声自己去收拾干净再来伺候公子，便匆匆钻回自己的小屋去收拾自己的仪容。池小池笑骂一声不稳当，先袍噔噔噔上了台阶，来到他家先生身前，推着他在廊下遛弯。楼隐回头轻声道：“ 一封根本不存在的信也能被你用成这样。”“ 谁说不存在了呢？” 池小池趴在轮椅上方，心情愉快地滑来滑去。“ 信可都在他们心里了呢。” 与石庭云最亲近、最得他信任的人，无非颜元昭、颜元恒、楚子林和李叶书四人。他们四人又能分成两拨，六皇子与十三皇子是皇族，如果是他们二人要搞事谋利，无非是争权夺位、篡谋大权那一套。起初池小池是比较怀疑六皇子的，然而六皇子明明想去南疆，却并没有去抢夺这个把握兵权在军中树立威信的宝贵机会，甚至在十三主动申领后不再请求同去，显然是对他有所避让，不像是憋着一口气要和十三相争大位的样子啊。十三皇子虽然心中对石庭云有意，面对边疆之事也是主动请缨，未曾推辞。至少从目前来看，两人即使小节有损，大节也无亏。 对两位皇子初步的试探过后，下一步便是石庭云的身边人。池小池并不担心他们是哪位皇子的眼线，只担心他们的心思是否大到怀有吞天之志。